1039。 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前文书咱们说到了，黄巢呢没有抓住治理天下最核心的关键，那就是得人心。老百姓一看黄巢这德行，发现什么呢？上当了。那所以说，李轩呢还没死，他在唐朝的民间呢还是有很多的铁杆粉，那反击终于就要来了。李轩这会儿呢正狂奔在西去的路上，在前面就是进入四川的重要通道洛谷。那正要奔入洛谷的时候呢，突然路边闪出了一个身材弱小，但是呢却无比敏捷，略显苍老却无比坚定的身影。此人猛地推开左右护卫的士兵，冲到李轩的面前，一把抓住李轩的马头，顿时啊痛哭流涕起来。拦路人是谁呢？凤翔节度使郑田。我们都知道一句名言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是吧？咱们呢还一直把这句话当成真理来看，其实呢这是不准确的。这话呢只是一个总结，没有像真理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。咱们的绝大多数人呢只是在老了以后会感慨，苍天哪，你没降大任于我，何必来苦我心志，劳我筋骨，饿我体肤呢？咱们把责任呢可能都会怪在老天爷身上，其实呢大任是要靠自己争取的。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人在重重打压之下能够其志不移，其情不堕，其愿弥坚，那么这些人呢才能等到那属于自己的大任。郑田无疑属于这一小部分人。郑田河南荥阳人，公元823年生人，出身于书香门第。这个人呢一生坎坷，少年及第，但是呢一直被朝中宿敌压制，后来辗转调入长安，又因为仗义直言被贬到岭南，51岁才平反，恢复名誉，返回长安升任宰相。不久前呢又因为触犯了田令孜， 被罢去了相位。进进出出，生生贬贬，无数的浮沉，都没有让郑田心生怨恨。江湖之远，庙堂之高，有什么区别呢？没有啊，我还是我，我还是做我坚持的事儿，不管我在哪儿。现在的郑田是凤翔节度使，凤翔呢，是长安去四川的一个必经之地。如果说这是李轩的精心安排，不得不佩服其布局深远。但是呢，恐怕李轩呢，没有这么高的政治智慧。咱们更愿意相信是命运的安排。就像这大仙为唐僧在半路上准备了孙悟空，以护其西游。所以说呢，上天也给李轩安排了郑田，保护他往西逃。这凤翔啊，是这狂风怒涛当中的一座灯塔，其光呢虽然微弱，但是仍将照亮大唐的前路。自从调到凤翔之后呢，这郑田已经准备养老了。当今朝廷奸人横行，自己无立足之地，何苦再把自己陷入到政斗当中去呢？可是呢，当他听到高骈居然放草军过淮时，就料得大事不妙啊，赶紧在凤翔招兵买马，又亲自训练勇士。他知道这些勇猛的士兵总有一天会为帝国建立奇功。这一天终于来了，草军攻破了长安，皇上李轩要走西奔的老路。郑田呢，曾经写过一首叫做《马尾坡》的诗：“玄宗回马杨妃死，云雨难忘日月新。终是圣明天子事，景阳宫景又何人？”当年，唐玄宗用心爱的女人的死，换来了重回长安之日。那么现在呢？谁来帮助眼下的皇帝重回长安呢？国逢大难，为臣者义不容辞。针对帝王西奔，士兵逃散，敌人占据长安，郑田制定了一个计划。这计划呢，分 A 跟 B。 A 是留住李轩，郑田要让天下人都知道皇上只是暂避草寇锋芒，他没有抛弃天下人，他要留在凤翔，随时准备打回去。把这李轩截住之后呢，郑田的第一反应就是痛哭。他不能像马尾坡的兵将指责唐玄宗那样去指责李轩，毕竟这李轩呢刚成年，而且眼下这个局面他的责任不是太多。更重要的是，李轩已经心慌意乱，手足无措，这无谓的指责只会增加李轩的负罪感。所以说呢，郑田把责任都揽在自个儿身上，流着眼泪说道：“都是我们这些宰相大臣害了陛下，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。我实在是个罪人，请处死我以示惩戒。”李轩一看，摇了摇脑袋：“这西逃的路不好受啊！”这会儿，这李轩已经灰头土脸，浑身狼狈样，但是呢，他这脑袋还是很清楚的。他说：“这不关你的事。”说完的李轩朝后面看了一下，又加了一句：“现在敌人十分的猖狂，爱卿一定要守住关口，不要让他们冲过来骚扰我。”郑田就问：“陛下，您真的不到凤翔去主持大局吗？”“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朕要先去兴元召集兵马。”听到这话呢，郑田已经明白了，皇上这是已经下定了笨鼠的决心了。于是呢，他就赶快使出了 B 计划。这 B 计划的核心呢，就是要李轩将临机的决断权交给他。好，如果你真是要走，那把你这权力先让我用用，我可以拿着去招兵啊。但是呢，郑田还需要用一段话来打动李轩。郑田用的是鼓励之法。 现在的皇上已经悲观到了极点，你再警示也没用啊。所以说呢，郑田就反其道而行之，他说，陛下你放心，有我在凤翔，绝不放过去一个草贼。说完这话呢，郑田停了一会儿，他观察到李轩的脸上露出了欣慰之色。郑田呢，赶快抛出了后半段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，没有这一步，他就没有办法实施以后的计划。他说，蜀道很难，有什么消息不能及时送达，请陛下给我便宜行事的权利。李轩闻听马上答应了。这段谈话已经太久，谁知道这后面有没有敌军在跟踪追杀呀。李轩赶快说，只要对国家有利的，你可以随意去做，去吧去吧。得嘞，现在的自己就可以招募士兵，可以修建城池，可以打造兵器，可以收集在关中溃败下来的唐军，可以号召其他藩镇，可以用朝廷的名义任命军官，甚至可以联络吐蕃党项。郑田松开了手，让李轩走了。在望着李轩慌忙奔走之后，他从来没觉得自己这肩膀啊有这么沉重。再见了皇上，你给了我信任，我自会还你一个希望。现在郑田有了皇上的反攻许可证，接下来就进行第二步，什么呢？说服军队抵抗草军。那么作为一名文官，军权呢其实并不在自己的手上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郑田兴冲冲地冲回自个儿办公室，这会儿内心呢充满了希望，他坚信大唐的气数还是在的，只要四方响应，战事云集，一定可以重振天朝威望，夺回国都长安。他说了，皇上已经把临机决断权交给了我们，我们可以召集关中兵马齐攻长安，到时候就是各位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，你们都要成为大唐的英雄啊。说着这话，郑田呢是看着手下的将领说的，开心极了。他呢还非常能希望听到山呼万岁的声音，然后呢群情激烈，纷纷表示立马出征之意。但是呢完全相反，听到了一片嘘声。什么？皇上让我们去收复长安？这不开玩笑吗？我们凤翔能有多少兵力啊？那草寇有多少人呢？能打吗？这帮人都摇头，说出了自己的打算。草军现在气焰正盛，咱们不要当出头鸟了，等别的兵马动了再说吧。其实这话呢不新鲜，咱们已经听了好多次了。其实那也正是所有的藩镇的军队都抱着看热闹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指导思想在工作，这才让皇朝轻易入京啊。在众将士的怯懦里，郑田的心一点点在变凉。他本来以为自己的这些将领是可以倚重的，在这些日子里他领着这些人训练士兵、演练阵法，不就是为了今天能救国于江青吗？可是到了用兵之时，所有的人都在打退堂鼓。他一急之下猛然站起，大声说道，难不成你们要我投降贼寇吗？郑田的愤怒如火山爆发，但是呢却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发生了一个让大家措手不及的事儿。什么情况呢？郑田晕倒了。此时的郑田已经老了，在这一年郑田已经将近60。 揍过一名、下过乡、留过放、受过刑来说，那已经是垂暮之年了。这时候愤怒、悲伤会同热血冲上脑门，真觉得头晕而且目眩，所以说呢轰然倒地。倒地的时候呢还砸在了栏杆上，把这脸伤得血淋淋的一大片。正是他这一昏，错过了一场非常重要的宴会。在郑田昏了没多久，凤翔这地儿啊来了一群客人，这是从长安来的大齐政治工作团，他们呢给凤翔将领带来了齐国皇帝皇朝的赦罪书，上面写着天下是我皇朝的，当然了也是诸位的，是吧？咱们呢可以齐心协力的共创一个属于大齐的新天地嘛。这些说辞呢真的打动了很多人，这些政治工作团所到之处，唐军无不纳款投降，现在他们要来收复凤翔了。这是一个关键的地点，占领凤翔就等于堵住了李轩的归路。所以说这一波来了数百人啊，一下就把凤翔将领这些个人全给镇住了。等公布合同内容，凤翔军队立马同意，何苦呢？是不是打打杀杀的破坏和平影响和谐？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谈判方的老大郑田还昏倒在床呢，没法签署合同。哎，这个呀也难不倒他们。这帮人商量之后呢，找到了一个善于模仿郑田笔迹的人，替郑田在合同上签了个名儿。哎，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。接下来当然要举行庆功会了。为了助兴，凤翔的军官们请来了音乐班子。音乐一响起，欢乐的气氛弥漫开来。最快乐的还是长安的来客，任务顺利完成，唐军都是软洋洋啊，他们很开心，得意的笑了。很明显，这些举动让凤翔的军官觉得呀，伤自尊了。他们听着宴会的音乐，突然间开始伤感起来。庆功的音乐应该是欢快的，怎么会让人忧伤呢？其实正是这些欢快的音乐触动了这些军汉的心灵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当时演奏的是唐朝盛世时的流行音乐，这些华丽的乐章是大唐盛世的见证啊。哦，现在我们要用它来取悦这些低劣的反贼，要用它来埋葬伟大的唐朝吗？他们终于从内心深处唤醒了自己的耻辱心呐，一个二个是忍不住哭泣出声，低头挥袖抹泪。草军这帮人呢，一看莫名其妙，啥意思啊？刚才棋牌不是还挺好的吗？这怎么说变就变呢？他们就问这些流泪的大汉有什么不对劲儿。对方回答说，哎，我们的使相郑田突然得了重病，瘫痪在床，不能参加如此盛会，想起来有点伤心罢了。哦，这个情况啊，得嘞，放心了。使者呢就没往心里去。这帮人吃完饭后匆匆上路，天下还有很多没臣服的地方。第二天中午，郑田醒了过来，摇了摇昏沉的脑袋，步出了房间，大脑里是空白一片的，茫然不知所措，又好像堵满了东西，说不出口，道不出来。这时候呢，他的随从前来问候，顺便跟他报告了昨天齐国使者团前来招降的事儿。郑田的内心是无比的绝望啊，难不成我这些将领们已经成为了降兵，我还被投降了？太悲惨了，大唐的恩泽已经被人遗忘了，再也没人愿意为他流血奋斗了，那我还活着有什么意义呢？ 正当他在想是喝毒酒还是上吊结束自己的生命时，他呢又听见随从无意间说了一句，说将领们都哭了。郑田一听就纳闷了，哭了？哭啥呢？这些懦弱而不知忠义的人哭什么呢？有什么好哭呢？哦，难不成草寇还为难他们不成？接下来这位随从说出的每一个字儿，都在拨动着郑田的心弦呐。随从说，将领们听着当年李龟年做的曲乐，都不禁哭出了声来。啊，你确定他们是因为这个哭的吗？他们是因为想起了我大唐雄风而哭的？郑田紧紧地抓住这位随从的手，得到了肯定的答案。郑田仰天长啸，尽抒胸臆。随从不解，自己的领导刚刚还萎靡不振、行将就木的迟暮老人，嘿，这突然间就跟雄狮初醒、气冲云霄似的，什么情况？他才不知道呢，自己的上司已经看到了人世间最最宝贵的东西。郑田没有理会随从，面若呆鸡的惊诧样，大叫：“拿纸笔墨来！”随从连忙去办，行至半路，郑田却唤：“慢，不用了。”随从回头，但见郑田摆开衣角，扯住一丝，拽下一块方巾布来。紧接着，郑田把手指伸进嘴里，牙关一闭，鲜血顿涌，染红了那根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手指。郑田列衣为纸，以纸代笔，用血行墨。不过一会儿，他的才情、他的激情、他的忠义，尽在那白如雪的衣帕之上。郑田把这血书交给随从，吩咐道：“迅速送到皇上的行营。”他给李轩送去了希望啊。郑田写的是什么呢？八个大字：人心尚在，大唐有望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郑田决定反攻长安，他是如何跟皇朝摊牌的呢？草军跟唐军又进行了怎样的战争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打竹板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和新编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博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评书名家奇欢聚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小薇， 蔚蓝北京2018